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 今日我哋录一集向消防员致敬。 我哋需唔需要 诶讲下古仔先？ 严肃啲啊！ 严肃啲，首先敬礼，敬礼。 喂，屌！而家边个观众未捻睇过呢单嘢咧？就唔该拎佢打靶。 唔系，因为有啲外国朋友可能未睇过，因为我哋有啲外国嘅朋友听。咁单嘢系点嘅咧？话说呢、這个旺角嘉禾大厦火烛，嘉禾大厦一间点嘅大厦咧，嗰啲卡拉 OK 林立啊，里边改到鬼五马六啊，又板间房又剩，咁咧就五级大火，三级啊。 首先是三级，后来四级，最后五级。 啊，就五级大火，香港已经好少见噶。咁两个消防员有救人嘅时候咧，佢哋咧就而家调查紧，就怀疑佢哋咧就因为英勇救人，就攞咗自己嗰个嘅氧气罩，就俾其他嘅市民呼吸，咁自己就即系因为缺氧走出嚟火场，就令到两位消防员殉职。喺呢度，我再向两位消防员致敬嘅。我今日真係好感動，我睇新聞嘅時候真係好流眼淚，我唔 係 講笑。 原因就係因為依個年代咧，舍己為人嘅事情太少啦，發生得。 因為點解咧？嗱，舍己為人嘅精神，我引用翻陳立教授講，我哋點解由呢、這個即係呢個年頭少咗人性嘅漂亮，例如犧牲啦、偉大啦、勇敢啦。 因為多咗顏色口白同親情啊！ 陰毒啊，地理啊，戰甲下流啊！點解我哋會咁？因為我哋少戰亂。同埋小危機，逢喺危險嘅地方，我哋先可以突顯到人性嘅即係 光輝嘅一面。 好似今次一個危險，有人開頭一火燭，有個市民拎咗三支滅火筒入去火場救火，孭咗兩個婆婆出嚟，呢啲都係因為危難嘅時候 都係值得尊敬嘅， 真係值得尊敬。但係消防員嗰種犧牲嘅態度，我哋睇翻網上邊一啲嘅新聞，我自己睇翻一啲網上報紙啦，佢就話消防員今次入到去火場。有兩個同伴，佢哋即係有兩個人入去火場，因為入咗去就真係即係揾唔到路出嚟，同埋佢哋個氧氣樽已經冇氣嘅時候，咁咧喺度陪啲市民一齊即係渡過呢個困境嘅時候咧，就睇到新聞話有兩個消防員殉職，嗰兩個消防員就唔理自己個氣樽冇氣，亦都孭翻住兩個氣樽衝出火場，去到搜索翻其他嘅同僚。我覺得呢樣嘢，我而家講嘅時候，我有少少眼濕濕，但係可能即係你哋又睇唔到，即係我有啲嘅煙韌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偉大。消防員有一樣嘢得意就係人走出，佢就走入，即係火場嘅環境係好 unpredictable 嘅裏邊。嗱，我細個就住木屋區長大嘅，咁住咗成十年㗎啦，十多年。木屋區有一樣嘢得意，你就算喺嗰度住咧。你都未有即係識行啲路啊！我住咗十幾年都可能真係屌你老尾蕩失路去喺入邊。但係當有火警發生嘅時候，消防員真係會走入嚟，就算佢哋唔識路。所以我覺得今次消防員嗰個偉大，同埋有啲人成日講消防員就係屌你老母冇嘢做㗎，啲仆街 打網球唔係打排球， 打排球啊啲。到呢啲環境，你可唔可以咁樣講消防員咧？我覺得唔得。佢哋翻一日放兩日係需要休息，真係需要一個體能。 唔係，同埋真正咧係點講咧？我從一個老闆嘅角度去睇，你請任何一個員工咧，就喺重要嘅時候佢發揮到作用。 啱啱。 點解你叫佢日日喺度坐喺度對住部電腦，然後打定十二分精神望住你，冇用㗎，發揮唔到任何功用。根本佢又辛苦，你又辛苦。 啱啱。 咁但係如果佢喺重要嘅關頭，佢表現出佢嘅光輝嘅一面啦，即係所有夥計都係啦嚇。咁其實係咪即係？我哋其實點講咧？即係佢已經係 發揮咗佢， 即係佢已經係一個好嘅員工啦。 啱啊，啱啊， 即係我覺得，譬如話，你話香港政府其實 pay 消防員唔高啊。我有個好好嘅朋友， 係我想筍哥講下，即係 佢做消防員都接近十四年啦，已經。 啊！ 而家講緊月薪係19000多萬。 唔係話計埋津貼喎。 啊，夠曬㗎啦，計曬㗎啦。咁其實消防員嘅工資咧，我哋唔可以話㗎，我哋唔可以話好低，但係。你話 唔合理咯，我覺得。 如果你話相比喺一個即係 政府嘅架構裏邊， 喺政府架構裏邊，咁佢相對叫低。不過當然啦，嗰、那個年代所謂入消防其實學歷都相當低，佢中三都。 而家咧，而家入消防要中三啊。 消防要中五畢業，即係中基敏合格咁樣噶啦。因為而家你聽指令咧，好多時即係你譬如話你同一般人溝通都好，你救嗰啲可能係鬼佬嚟噶嘛。係咪入到去咕嚕咕嚕咁樣聽唔明噏乜鳩？ 打佢兩拳，打甩暈佢咩出嚟啊？ 咁啊，所以即係我認為喺重要嘅關頭，佢有咁嘅勇氣，亦都盡咗自己嘅職責。其實咧，我覺得 都即係一個好員工都亦都不外不過如此啫。其實 同埋我覺得今次兩個消防員同埋都唔係兩個添啊！你睇翻新聞咧，有啲消防員咧唔係敷呢個熱血文㗎，佢哋真係攞個氧氣筒咧俾咗嗰啲市民去聞，咁咧就救啲市民落嚟。因為嗱、火燭咧，我哋有幾樣嘢，因為我細個成日遇火警，有幾樣嘢咧啲人係忽略㗎。烧死人的机会就好撚微啊，焗死人的机会好撚多嘅、嗯。你哋唔信咧，就喺楼梯口嗰度试下攞两个黑色垃圾胶袋点撚着佢。我话俾你听，哇！屌你嗰啲毒烟系咪？吸一啖，屌你老咩，闻到半啖你都唔撚。 如果出火嘅时候毒龙转又点睇？ 屌你老咩，嗰只另计。 喂，但系我觉得今次咧有一个，即系咧成班消防员都好值得欣赏啊。咁但系咧有一个人真系要屌佢老母啊。 系。 嗰个叫卢振雄。卢振雄啊，当佢哋咧啱啱着完火之后，即系咧啱啱有人殉咗职啦，咁然后新闻咧报道就报紧，消防队即系消防局长就出嚟讲话，咁然后咧佢话呢件事啊，我哋都好感到到十分之遗憾啊，咁样，然后我哋嘅员工唔系我哋嘅同事，好肯定已经系 full gear， 同埋咧已经戴咗衣帽。進入呢個防火牆， 我使唔使停一停先啊？ 係咪有機會？ 你等一陣先啊！嗱，我開呢個先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咁我覺得佢話呼機啊！你屌你老尾個消防局長都冇弄腦嘅。 唔係，我覺得咧，嗱呢啲環境，你咧如果你係一個稍微有政治智慧啊，行出嚟， 出嚟第一時間攬住個麥台喊啊嘛！屌佢老母！ 最少你都好似死老豆咁嘅樣。 啱啊！ 你知唔知？你睇下佢個 mindset， 即係咧呢啲所謂喺高層嘅老油條啊！佢一出嚟嘅時候，佢最擔心就係咩？ 即係自己孭鑊咯。 究竟有冇鑊咧？呢度 啱啊！屌你啲真係閪佬嚟！ 究竟我會唔會俾人攻擊咧？咁樣 呢啲屌佢老母咧！呢啲我哋唔係俾人攻擊，我哋。揾啲東特個強雞奸去屌你老味！ 即係咧嗰條咁嘅咁嗰條咁嘅廢柴，我都唔知道 叫盧振雄啊， 叫盧振雄啊！ 屌佢老母！ 留住一二三， 即係好一二三，屌佢老母！ 冇錯啦！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啊，盧振雄呢真係嗱，因為我有睇咗少少，咁我冇睇過佢話呼機啊之類嗰啲。好老實講一句，一個員工而家殉職。你唔係話俾人聽你咩唔咩喎？你第一時間應該攬住個咪台死老豆。嗱，我有一個人好欣賞，當年跑馬咧，唔知邊個女騎師墮馬死撚咗嘅，馬會主席出嚟第一時間咪喊咯。呢啲幾撚好戲啊！即係講真一句，你唔係話自己咩唔咩喎？喺呢啲環境，你點解咁多年消防嘅士氣咁低落？警隊嘅士氣，護士嘅士氣咁低落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有呢咁嘅閪佬高層啊嘛！你出到嚟唔撐員工，你睇下自從李明葵，嗱我好欣賞李明葵呢個人。李明葵喺邊單嘢，我覺得佢做得好出色咧。世茂，記唔記得世茂嗰陣時嗰啲警察攰得滯，因為即係交更 飯盒， 同埋一樣嘢就係啲警察咪坐曬喺地嗰度休息嘅。李明葵一行到埋去，全部人坐低，唔使俾禮。呢句说话， 咦？点我冇睇过呢单嘢嘅？ 有李明葵一行到埋去， 你系电视有播的？ 电视有播噶，有线。啲人一坐喺度，个沙展，佢影到个沙展，谂住起身，佢第一时间攞个麦啊，攞个麦克风，大声嗌：全部人坐低，大家休息，唔使俾礼。呢啲先系令到你哋有员工嘅气氛啊嘛！我嚟系睇你哋嘅。屌你老尾，你而家话啊，佢哋呼机啊，警呢、這个消防嗰啲设备一流。你而家孭緊鑊，你擔心自己孭鑊，而家係個員工為咗你嗰、那個部隊啊犧牲咗， 係啦， 你唔應該講呢啲廢話啊嘛！ 即係呢啲環境啊，你睇下嗱，跟住咧就有兩個人去做呢啲搶show嘅，一個就係李明葵，咁啊李榮葵咧就係、是、你知佢個人係冇乜表情噶啦，所以咧佢平時講嘢都好似死老豆咁樣，所以佢就好成功咧演繹咗呢個死老豆，佢就佢嘅內容就係咁嘅，佢話咧我哋对呢件事咧都系深表遗憾嘅，即系咧佢嘅家属咧，我哋都会即系佢嘅家属咧，我哋致以最深切嘅慰问，同埋咧希望我哋可以尽快同可以对佢哋嘅家庭提供到援助咁样。好啦，咁佢又高一个层次喎，跟住然后咧唐英年啊，犀利啦！ 唐英年点咧？ 唐英年咧就第三个出场 啊！ 我哋好感动，我哋有啲咁英勇嘅消防员，嗱呢啲就系路啦，你睇啦。即系咧，三個人咧，其實咧，佢哋喺即係同一件事上面，佢哋咧，你真係睇到三種官員嘅層次。點解一個官高，一個官低？一個咧就諗緊點樣推卸責任，一個咧就喺適當嘅場合講適當嘅説話，一個咧就表現自己嘅感情。 嗱，我同你講啊，筍哥，我記得當年睇呢個《射雕英雄傳》，阿郭靖喺呢個攻打阿嗰、那個叫做乜鬼斷咗隻手嗰、那個叫做 楊哥。 楊哥 同所有嘅武林高手去偷襲呢個金兵，係咪叫金兵啊？嗰、那個、 啊、 金兵軍營嘅時候，咪引起就放火啊，放煙花咁樣嘅。郭靖即刻問一句説話：咁大嘅事件，我哋偷襲軍營，我哋嘅將領有冇受傷？人哋第一時間已經問呢啲，不問軍情，先問生死。嗱，呢啲先係一個高官應該做嘅、 嗯。 我哋唔係問成唔成功啊，成功好唔好啊？而家同你打仗嘅成功，我屌你老母仲撚咗三槍翻嚟，你同我講啲咁嘅嘢？第一時間應該不問軍情。 嗯，即係我覺得嗱，呢啲嘢講真，真係無論唔好諗真定假， 啊、 即係 啱啊！你喺呢啲位裏邊，你講真，你嘥撚氣啊！你如果真係有政治智慧，你第一時間應該 call 埋個家屬先，先開幾招。你第一時間個消防嗰、那個老總應該係點啊？攬住個家人，俾啲眼淚。阿嫂，對唔住， 我做你老公。 你唔好講呢啲嘢啦。阿嫂，對唔住，你老公為咗我哋嘅部門，為咗香港市民嚟到捐軀犧牲，我哋一定會企出嚟支持你哋個家庭。即係呢啲先係你應該講嘅嘢，先係為官應該做嘅嘢嘛。 冇錯，我覺得咧，即係盧振雄呢啲咧， 呢啲咪廢拉 咯。呢啲簡直係垃圾，即係咧。 即係你升到呢個位，你係消防員嚟噶嘛？以前都， 嗯、 你有乜可能不問生死啊？只問呢啲咩咩？ 其實即係好多時真係呢班咁嘅閪佬咧，就透露咗咧個喺個 喺官場裏邊啊， 即係喺呢個香港嘅政治架構嘅高層啊。 係啦，啲咩廢嘢咯？ 平時啊不問世事。跟然後咧飲飲食食，屌你咪，所以我啲 friend 都係做警察噶嘛， 係， 佢哋都話，誒、即有時間諗下點樣擦下啲老細鞋啊，然後帶佢叫雞啊，食掉 offer 全部唔使錢啊，呢啲又都有自可噶啦，即係上面班撚樣都唔撚係做嘢嘅， 啱啊，你唔做嘢唔緊要，你唔好唔諗嘢啊嘛， 係咯， 即係你唔做嘢得嚟，你仲要唔諗嘢， 所以我覺得咧、 啊， 低層嗰啲咧就真係要埋嚟，高層嗰啲應該讀話劇。 啱啊， 系啦， 真系噶，唔系讲笑。我话俾大家嗰啲官听啊，你有啲咩嘅即系课程应该读咧？詹瑞文系一个好屎气嘅人嚟噶，我觉得詹瑞文，我觉得佢啲气真系好屎。你哋如果觉得佢啲气屎浮夸，请佢哋翻政府嗰度训练下啲高官嘅气。好、 嗯、 老实讲，一个咁大单嘅嘢，两个消防员为咗救市民，佢哋唔系为咗蛇王喎、啊，而家大佬。 嗯 他哋真係為咗救市民嗰種嘅英勇行為，你居然出嚟講一句説話，嗱佢哋有 full gear 嚟嘅，即係full equipment 嘅，而家上去嘅時候，我哋都調查緊嘅，又呢又落，你驚呢啲嘢？屌你老母！你驚下你自己，即係個官途啊，去到咁嘅位，你講呢番咁嘅説話，你驚下你自己官途撚過啦。筍哥，我講一單嘢俾你聽。話説當年我哋醫院發生一單嘢，就係有個護士咧，就寫幾封匿名信就投訴。咁你有一個護士嘅主任，我哋叫 Dom 啊，嗰啲叫 department 嗰啲叫 department manager， 咁就出嚟講，嗱你哋啊就唔好亂咁投訴，你要講你講我又呢又落，呢啲咪廢拉咯。 係 啦。你第一時間應該點咧？呢位職員佢深受咁多壓力，係咪我哋個行業裏邊真係唔夠人咧？係咪我哋個行業太多壓力咧？不如咁，嗱我個手提電話24小時唔閂嘅，你哋有咩時候記得俾電話我。我对你哋员工亲如指责，我睇到呢啲投诉，我深感遗憾，系我自己做得唔好，我衰，我带领错误，你应该讲呢啲说话嘛，你仲屌鸠人都恶卵鸠啊！ 跟住然后带条添，今晚落夜总会， 啱啊， 食几多着几多。 我心谂，我屌你个老母，化喺你冇俾我知道边个，知道边个，我仲唔夹捻走你啊！屌你老似捻你春袋落嚟。 所以我觉得第一咧就系、是。喂，你長氣要做得 好， 所以咧，大家你留意啦，即係大家知道，今年啊，中國舉辦奧運，邊個做導演咧？ 張藝謀咯， 咪就係咯。 好老實講一句啊， 根本就所有政治運動啊，後邊啊都有一個導演㗎嘛。 屌， 喂，曾蔭權啊，去選呢、這個上次同啊，做咩啊？落咗。 我落嘅，我費撳佢掣啊。 曾蔭權上次同埋阿代根啊做選舉嘅時候。你知唔知阿曾蔭權邊個係槍手啊？ 唔知啊， 嗰、那個叫做拍嗰、那個咩表哥你好嘢 嘅。哦， 張堅庭。 張堅庭 係啊，即係其實咧，大家都去運用呢、這個 演技，同埋運用呢、這個即係嗰啲鏡頭嘅運用。 大家都知道，喂，呢啲環境最緊要咩啊？扮嘢啊嘛。 啱啊，套戲調戲勁。 因為全部嘢都冇實際嘅用途。 啱啊，同埋一樣嘢，嗰啲政客講嘅全部都係空話嚟㗎嘛。你點可以將空話變成實話？亦都覺得你平易近人，就係、是、你啲戲好唔好？係 咯，即係我。琴日我都喺度睇呢個奧運開幕嘅時候，我睇到阿李寧喺度跑跑跑跑跑，跑到我去，我諗 點樣先至可以，即係點樣先至係最精彩咧？ 係， 即係我係導演。 我個吉你，我爆炸燒奶死我，咁啊精彩啊！ 咁啊唔夠精彩啊！你要睇 跌落嚟， 應該咧就有條友拎碌迫擊炮，跟住咧就一槍就打爆佢，然後炸嗰啲肉水咧就點著咗佢奧運聖火，咁真係最好睇啊！驚 你屌你老，你暴力到真係崩，真係屌你老破嚟！ 真係不過 嗱，好老實講，香港今次咧，阿盧振雄呢個閪精咧。阿筍哥講完我聽，我又都睇咗新聞， 都為之壓緩啦，都壓緩啦。 即係講真一句，你身為香港嘅高官，兩個夥計，為咗你個部門，為咗市民，我哋市民去獻花，我哋市民好多好感動，好落淚。在場好多嘅市民亦都喺留言板啊、報紙嗰度讚呢兩個嘅消防員嘅英勇。點解我哋嘅高層、我哋嘅上司、我哋嘅官？會唔支持我哋做呢啲嘢？我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，當年沙士 唔支持咩？ 我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啊！嗱，阿咩盧振雄出嚟講呢番説話就唔係支持啦。佢第一時間應該攬撚住人哋個家屬喊一餐， 揸個波啊！係 俾記者影撚到之後炒佢閪啊！咁嗰啲，你起碼俾記者影撚到。消防是一个好讲 teamwork 的部门来的。如果你不是成 team 人你做不到的消防。 啱啱啱。 即是你没有一个 team spirit, 你怎么做消防先哇你有你死我有我亡我屌你老母啦。 以前讲话消防员成日都要游绳入屋的嘛。游绳这家嘢呢就是指上面有条友呢去度尺放绳。即是度下你譬如说游26楼落去一层楼啊大概是30尺这样。咪九尺樓底嘅啫，好當係15尺咁樣，咁你咪遊咯，就三層咁咪係36尺繩啦。咁咧你係做放繩嗰個咧，即係幾時放幾時收，即係掉幾多落去，即係大家係真係兄弟有一種默契先。 啱啊啱啊！ 即係如果咧有登山嘅朋友就知啦。如果咧上邊咧放繩嗰個人咧，即係上邊放繩嘅人咧，佢一定爬山嘅次數係多過你嘅。 啱啱啱啱啱。即係如果經驗唔夠嘅時候放短咗，你又救唔到條友；放長咗，你又跌撚咗落去。 唔係啊，你最尾唔長唔短嘅時候喺個空中就飄飄下俾人笑。 係啊。 你即係仲要影衰過成個隊 伍添。 係啊，即係大家都講形象噶嘛，其實。 啱啱啱。 你想話有個好得意嘅例子？ 嗱，我講一個好得意嘅例子，沙士。我話俾你聽，沙士邊個撲街咧最撚閃縮咧？當年咧嗰個咩位啊？咩阿哥咩位？ 楊利偉 唔係楊利偉，屌個老味嗰個乜乜閪嘢位？國字口面嗰個醫管局高層。 周一玉， 唔係周一玉，嗰個叫咩位啊？屌你老味，唔撚記得咗閪佬個名添。話自己惹撚咗沙士嘅咧， 唔撚記得喎。 去撚住巡完醫院，話自己有沙士，但係唔使隔離喎，翻屋企醫喎。屌你老味，你真係諗下都知佢講大話啦。前線工作人員打生打死。我屌你老母，日日入戰場。嗱，嗰陣時我喺沙士病房啊，日日入戰場，敷 equipment， 敷 PPE。你老母化閪，你話自己惹沙士翻屋企醫，你話自己有沙士啊？你好好睇睇，你都走去啲隔離病房啊！你老母。 但我有個問題喎，點解而家冇咗沙士咧？點解會？ 可能天氣問題同埋大陸真係殺嗰啲即係嗰個果子狸啊，絕咗個源頭啊！嗱、我而家咁睇啊，有傳染病。你高層第一時間就係話啊，我哋啲 equipment 咧都啱啊，諸如此類啱。嗰、那個 N95 叫啱。阿、醫生嗰、那個香港傳染病學家叫乜鬼嘢名啊？你搞掂沙士嗰單嘢鐘啊乜鬼？ 鐘 唔係鐘南山叫唔撚記得咗添。叫中大嗰個傳染病係 是但啦嚇，繼續啊！ 唔記得咗啦。咁咧，佢戴嗰個係豬嘴嚟。 嗯， 換得兩嚿碳晶。 嗯、 我哋上戰場做，你俾個 H N95 我，仲話嗰個合規格。屯門醫院就係帶 N95 出事。我屌你個老母，我嗰嚿嘢我都冇，你叫我去打仗，等於而家你俾個罐頭刀我。喂，阿九護士，嗱，你哋成班人有個罐頭刀夠噶啦，去劫核潛艇。我屌你個老母啦！即係呢啲，你高層識得匿撚埋，識得點鳩人哋去做。你自己點解唔落場睇下個環境？嗱，你唔落場都唔緊要，你用個腦去諗下啦。好似今次消防呢個老細咁樣，你唔用個腦諗，不但止啊，你仲自己諗住勾保住個春袋。 唔係，所以你話嗰個年代其實最 creative， 即係最俾人攻擊得多嗰個係董太嘛。 啱啊！ 即係因為阿董太，不過即係阿董太入去嘅時候咧。 佢就係全身武裝咁樣啊，即係入到去成日根本呢啲咁嘅狀態做唔到嘢噶嘛。 啱啊！ 即係你知道你條人命緊要，但係你就唔知道人哋條人命緊要。 啱啊！呢啲咪廢人咯。 係啦。 即係等於你個消防局個局長啫嘛，你知道人哋條，你知道自己個位緊要，又唔覺得人哋條人命緊要喎？屌你啲咩下屬死十件啦！屌個老母快！喂，你等一陣啊， 落先。 嗱，我哋而家因為有個電話又話請大家。即係好老實講，你啲高層諗嘢都用個咁嘅死人腦去諗，你仲要叫啲下屬走上去搏？我哋唔係唔願意搏。我身為一個政府嘅公僕，我身為一個醫護人員，我覺得沙士我有責任，我喺沙士房做，我希望個個行得翻出去。但係問題你俾嗰啲架撐，你屌你老母，你真係俾啲客扶上你嘅架撐我啊，大哥！佢仲有一樣嘢搞笑喎，嗰陣時我做沙士房，我哋嗰啲 N95 口罩咧。佢同我講一樣嘢啊，個高層有一日個護士長同我講：，喂，呢啲你試啱佢喎，每人一個。我屌你老母啊，每人一個。你話俾我聽，兩個鐘頭一個差唔多。我出去換撚個翻嚟，你濕咗點搞啊，大佬？你講嘢噶嘛，唔係眼神交流，而家唔係拍咁耐心戲啊嘛。我望一望你哋順嗱，阿順哥，嗱呢個病人咧就打10mg呢個藥物。我哋唔係拍緊耐心戲，眼神冇氣做啊，大佬要講嘢，佢老母快。你同我講呢啲嘢。你唔係啊嘛？佢仲同我講喎，而家啲 equipment 咧，我哋有數嘅，因為緊張你去買啊，大佬，緊張你咪唔俾我嘛？ 真係有時你話政府做嘢真係嚟撚曬譜。 啱啊，等於當年美軍啫嘛，去越南打仗嗱、大家可以上網睇翻㗎。話說咧 ，BBC 咧當然説就揾一啲美國嘅戰機機師啊做訪問，原來當年咧好多美國嘅戰機機師咧喺打完越戰之後咧都有精神病，但係咧。點解係戰機機師先有，反而咧啲地面部隊係少啲咧？原來當年咧有單咁嘅嘢發生。當年咧美國有一隻戰機叫 A10， 咁 A10 呢只咧就係呢個兩棲攻擊機嚟嘅。咁咧就喺一啲叢林裏邊咧就發揮個功能就好好。但係問題咧，原來當年嘅 A10 咧，佢哋個比越南嘅用量係好少嘅。咁咧佢哋又發展咗一種飛機咧，就淨係可以空投炸彈嘅啫，即係諗住炸啲叢林。但係一樣問題喎 ，A10 咧就係配備咗呢、這個即係防空炮火啊！即係佢可以攻擊地面嘅防空炮火，但係咧佢俾大量呢啲飛機咧一啲嘅轟炸機咧係唔能夠有防空炮火，咁所以咧啲機師叫佢一上機嘅話，即係等於叫佢去死。佢哋嗰個心態就係一上機就諗住犧牲，咁啊多精神病咯！哇，又去炸人，大佬下面有防空炮火啊！我架機冇機關槍對下面，我淨係可以抌菠蘿嘅啫嘛。咁你抌唔中咧，自然中槍噶啦。咁所以當年好多嘅美軍嘅機師咧就俾人俘虜啦，因為佢哋俘虜之後就會受酷刑啦，同埋呢個 咩電燈筒隊屎忽咁樣啊嘛。 係啊係啊，就即係割開你條腸啊咁。有一個酷刑咧就係當年有一個越南仔講我聽嘅，咁咧佢話咧捉到美軍會點咧就 幫佢吹哨， 唔係。就綁住佢，就喺啲叢林裏邊啊，即係綁住一棵樹啊，之前類啦，就綁住佢手。咁之後咧喺個肚嗰度咧，就攞把嗰啲軍刀啊，就開一刀。咁你啲腸咪流出嚟咯。咁你個人又唔死嘅，咁咪由得佢等幾日咯。即係嗰種死法好痛苦，因為你知叢林嗰度有蚊有蟲又有嘢壓攣你啊，咁就係咁樣死嘅。即係佢由得你個，佢個開個傷口又唔會大嘅，即係開你兩三寸。咁你個肚啲壓力咪流啲腸出嚟，慢慢死咯。呢種死法係最痛苦啊！佢話。即係佢話當年啲美軍一見到呢啲咧，就即係任何方法都諗住吞槍啊，諸如此類，因為驚你用呢啲方法對付佢啊。咁所以佢又即係當年嗰啲美軍患精神病空軍咧係好大嘅，同埋佢哋啲直升機咧，因為當年美軍嘅直升機係冇遮冇掩嘅兩邊，淨係有啲坐地機關槍啊咁樣。當年咧就受呢、這個越共咧好多呢、這個燃燒彈嘅偷襲啊。佢哋個方法係點咧？你架直升機低飛嘅時候。佢哋低飛咧，諗住降落士兵啊，或者手索上，咪抌啲燃燒彈就燒柒死你啦！即係好平嘅，因為燃燒彈電油嚟嘅啫嘛。但係佢威力係好大啊！你個機有軍火有電油噶嘛，咁你又冇遮冇掩噶，所以嗰陣時越戰嘅機師嗰、那個精神病係好即係 好普遍， 好普遍。咁我啊想講翻點解講呢單嘢？第一，今次嘅事件裏邊反映到一樣嘢，我哋唔係 equipment 精良。我哋唔係低層唔願意去做嘢，唔係前線人員低劣，係我哋嘅管理階層冇用腦。 不過你諗下咧，其實死咧，即係呢單嘢其實都有啲搞鬼嘅。 係 嗱，你講緊呢啲五級大火，香港即係你講緊數緊上一單都兩三年前，再上一單已經去到1997年啦。係即係 加利啦， 上係啦加利大火啦。 啊， 即係咧，你諗下，其實真正咧有入火場經驗，即係睇過大單嘢。 嗰啲人咧先至會即係先至可以處理呢啲咁嘅所謂大壇嘢噶嘛。喂，屌你尾，所有學師都係噶啦，即係。即係大 單， 大單嘢大佬做，細單嘢即係啲細單嘢啲僆仔企喺，即係大單嘢細路仔企喺側邊睇嘅啫嘛。你今次燒死嗰個入咗警隊，入咗消防隊幾耐？ 一個一年，一個好耐噶咯。 一個就服務咗24年，嗱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嗰啲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如果喺個真正嘅安排上面咧，都應該係咁樣做嘅。咁但係你話另外嗰個咧係只係服侍咗一年。 系， 屌你怼佢入去个火场。 唔系，我觉得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嗱，呢啲环境，如果一个有即系佢第一样嘢可以所讲嘅就系英勇， 嗯， 同埋勇敢，佢真系去面对呢个困境。嗱， 唔系，我明白呢个观点啊，但系咧，我而家就试下咧，即系从个人嚟讲，梗系值得赞赏啦，吓、啊，即系你个立心系良好嘅，但系都要睇你个能力喺边度啊嘛。嗱，你谂下，而家入去，你入咗警队，你入咗消防队一年。呢一年里面冇发生过大火灾。 哎，笋哥，你又错啦。吓、啊，嗱、我以前住木屋区长大，火场好 unpredictable。点解咧？嗱、我哋经历火警，我谂比好多人多，因为我住木屋区嘅时候，嗱、你话你穷，你好似我咁住木屋区住十几年，嗰种火警嘅威胁系好大噶。我细个有几样嘢会准备噶。嗱、举例子，而家我谂冇人会教啲细路仔咁样走火警。以前我哋读嗰间学校，咁咧一有走一大钻石山火烛。成間學校就唔會開放噶啦、 嗯， 開放咗俾所有鑽石山嗰啲居民嘅家長細路仔入嚟避火，拎埋啲財物。咁咧，以前走火警會點教呢？第一時間我哋要帶幾樣嘢嘅，第一鞋一定要著，你唔好著拖鞋。第二樣嘢長褲、長袖衫、濕毛巾，盡量走火警嘅時候趴喺地下行，唔好摸牆。我哋个床头永远挂几样嘢噶，嗰阵时因为你保领嗰啲身份证嗰啲难啊，个床头咧阿妈阿爸就会摆一个嗰啲阉鸡袋，绿色嗰啲咧，里边摆咩咧？第一时间身份证、回港证，我哋嗰阵时细个回港证噶嘛，出世纸、银行簿、手册，仲有现金， 同埋避孕套。 避孕套屌啦，去到房去灾难中心冇一次啊，冇得屌啊屌！咁之后仲有啲咩咧？一樽水，嗱。我哋點解要帶呢啲嘢？走火警嘅時候，我諗而家二十零歲嘅細路仔，我諗好多都未走過一啲好 critical 嘅火警啊！即係我細個走火警，火場一起火，第一時間斷電，呢個係真噶。你而家啲樓，你有走火警斷電都有緊急電噶嘛？以前冇噶，漆黑一片，搭地下一走火警嘅時候，啲人就揦嘢走，亂粒粒咁亂，玻璃碎乜撚都有。你著拖鞋斬衰嘅咋，插到嘢你走唔甩噶。所以点都好，阿爸阿妈一定准备一对鞋，袜子嘅鞋。第二样嘢长裤，长裤我嚟做咩用呢？因为侧边有好多嘢会卡脚噶，你着短裤走就含得捻噶啦。你卡到啲咩玻璃啊、古灵精怪嘢咧，你勾住咗流血咧，就真系含得招。第三样嘢长袖衫，去到灾场一啲嘅避难中心嘅时候有冷气噶嘛，咁你有件长袖衫顶一顶。点解带条湿毛巾我嚟揞住个鼻？点解要趴喺地下行唔可以摸墙？因为以前咧木屋区咧偷电嘅情况多啊！你咧啲因为一火烛嘅时候，啲人开始淋水。嗱，我以前细个有同学试过隔篱位啊，佢因为摸落埲墙度啊，埲墙有气啊，即系有电到啊。咁你谂下嗰阵时偷电就唔会二百二啦，偷亲都系啲大电偷，譬如大电抌落嚟咪电捻死咯，黐埋埲墙电捻死，因为几百伏特即系。真係一黐埋去就玩撚完㗎啦！而家啲人個防火意識好撚低，你話個消防員會唔會係唔夠經驗或者點？你錯啦，筍哥，入到去，因為裏面好多係木嘅嘢，嗱木器一燒冧落嚟，地氈一燒會溶 ，sofa 一燒會變形。喺嗰啲環境裏面咧，我今日聽你講話，你師傅講入面成萬度可以高度係咪？ 哦，如果咧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裏面咧、 啊， 發生燃燒咧，入面咧你可以咧見唔到有火㗎。 是 即是在间屋里面可以是一啲火都冇，但系里边咧个温度咧可以高到烧到成万度。 哦，因为 就系烧一张 sofa 可以二三千度。 嗱，我有个实际嘅经验啊，我个老师嗰阵时读护士学校嗰、那个，咁就屋企楼下火烛，咁佢一翻到去嘅时候望住自己间屋烧着，因为佢闩晒窗，楼下咪好似个煲咁煲着你间屋咯，咪烧着咯，即系成间屋着晒啦，根本上。 我想真的過一晚到。 其實沒有的，你過了燃點那些東西就會著火。 是啊是啊。 就 是 喂，但是我提醒的觀點是這樣的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呢，其實呢入火場呢有些人的經驗多一點，有些人經驗少一點。譬如說我師父那樣，他做消防即係佢做火燭鬼做咗十幾年，即係見嘅火見得唔少啦，即係都已經見唔少啦。即係譬如話咧，去到個環境咧，你都會作出一啲好啲嘅判斷啦。佢話以前而家咧，個個都話帶電鋸上去，即係去開門咁樣。佢話佢哋嗰年代用斧頭嘅啫嘛。佢話但係而家冇電咁點算？ 係 咁同埋即係咧燒，即係咧佢個觀點就好簡，唔係即係我的觀點就好簡單。你諗下上到火場，其實火場好複雜。你等等講啦，都千變萬化嘅時候，你諗下入得嚟一年又冇乜點救過火，可能仲係平時鳩氣下嗱，真係唔好講笑，公務員咧好多入去都係 hea 一 hea 噶啦，係咪先？呢啲都唔係假。你話咧講緊你哋嗰個年代啊，幾多年啊？ 十七幾年啦、 啊。係咯，屌廿二三十年前嗰啲，喂入到嚟都唔好講話有咩志願啊，屌日日都要開，日日都見火咁樣，望到救唔到就唔撚入去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個唔係講應用唔應用嘅問題喎。因為你一命同埋佢一命，大家嘅命嘅價值係相等㗎嘛，係咯，即係如果你保護唔到自己嘅時候，你就唔應該去保護人哋。 不過我自己咁睇、啊，我以前住木屋區，嗱，我對消防員真係好尊敬，再敬禮，敬禮， 敬禮啊！ 嗱，因為我對消防員好尊敬，我以前住木屋區咧有幾個經歷㗎， 所以唔係你，但你都要必須回應一個觀點咧，就係、是。就係、是、我的觀點咧，就係喺即係呢件事上邊咧，你出現出動咗二百多個消防員啦，嚇、啊、你其實咧用一個咁後生嘅消防員咧去入一個咁嚴重嘅火場，即係咧等於好似喂啱啱冇打個功夫去打十八同人行翻出嚟咁樣，咁你當然入到去係出唔翻嚟，呢、這個都係事必噶啦。 嗱、啊，咁呢啲係高層嘅問題啦。 所以我個觀點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喺個management 上面咧，係 咪可以好啲？ 阿盧振雄嗰啲咁嘅閪佬啊，肯定係嗰啲話喂啲僆仔去玩下啦。 啱啊啱啊啱啊！ 我聽講咧有啲聽啲消防佬講，上一單唔知兩年前嘅。有單又係着火，又係火燭鬼啦，閃燃死樣嘅、 啊。 因為咧，每間屋咧喺呢個點講咧，即係好似爆石遊戲，我記得係。佢話咧，其實咧呢、這個每一間，即係每一次着火嘅時候咧，火都係有一個 direction 嘅，即係佢有一個流動嘅方向嘅。其實咧，一個聰明嘅消防員咧，喺佢未爆炸之前咧，你應該知道咧。點樣將嗰、那個爆炸嘅氣流咧導引去個近窗口？一炸嘅時候，咪可以炸爆埲牆，有啲嘢咪快啲散出去咯。但如果佢向內爆就唔同喎， 唔得撚啦，屌！ 係啊，即係你向內爆嘅時候咧，就不停去炸唔同嘅屋嘛。咁、你炸爆兩間屋，另外嗰個石油氣又會再炸爆啊嘛。即係佢係唔係都會爆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有一個 direction， 即係你對你有呢個物理常識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咧。可能那兩個消防員就不會炸死。咁咧，上次在閃燃的現場裏邊就我聽人講啦嚇，都未必證實到，就係話其實係管理層出的問題，即係佢冇去研究過呢個火場究竟應該去點樣處理，就叫啲人係咁衝入去。咁我諗去到嗰啲環境咧，其實大家咧，即係作為管理層又好，即係前線嘅救火員都好，即係大家都手忙腳亂嘅啦。你知啦，做前線嘅人永遠就係得個做字嘅，即係唔我老諗噶嘛。做上層，即係除非你好有經驗。做上層嗰啲咧，而家喂，你而家嗰啲咩消防隊目啊，或者係嗰啲咩督察啊，嗰啲咁嘅閪佬啊，屌你大學入去嘅啫嘛。你個防火常，你個消防常識啊，或者真係個現場經驗係等於零噶嘛。所以去到現場嘅時候，根本就唔識救火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中間咧，令到點解會有人犧牲咧？即係當然啦，佢哋嘅犧牲咧係好，即係我並唔係認為佢哋嗰個犧牲係冇價值，亦都好尊敬佢哋，因為我覺得咧，舍己為人呢個情操咧，本身喺我哋呢個年代嚟講咧， 已經冇啦， 已經越嚟越少啦，即係都有嘅。可能去到好惡劣嘅環境裏面咧，你都係願意犧牲自己去救人哋，呢、這個情操係值得高度鼓勵嘅。咁但係我哋真正要關心嘅係咪就係呢件事？之後我哋點樣去防止佢發生呢？或者問題嘅重點出咗喺邊度呢？係咪真係因為裏面千變萬化，於是有人燒死，定係抑或消防員嘅管理層真正有佢哋存在？ 喂，嗱呢樣嘢我又想講啊，筍哥，你講管理層出現問題，嗱，我有一樣嘢，我而家好想即係表達出嚟，我哋嘅管理層而家好多嘅護士咧，都係一啲嘅即係中層嘅管理層，大學畢業，病房經驗唔夠。去到臨場，去到管理一啲事件嘅時候，佢冇去完全地去睇清楚、透視咗當時嘅環境，就叫啲兄弟去做。 嗯、 我哋唔係唔願意衝，我身為一個公僕，我受得政府錢， 我好願意犧牲自己，無論當時係沙士，無論當時發生咩嘅傳染病，我都可以第一時間企出嚟，我願意承擔我嘅職能俾我嘅責任。但係我好抗拒一樣嘢，就係啲管理層個腦裝屎。好似今次呢個閪佬阿盧振華，第一佢個腦已經裝屎啦。第二樣嘢，佢啲管理層會唔會亦都係有問題？就好似筍哥講，你冇經驗叫你去衝，你可唔可以做得好啲？有啲多啲經驗嘅人去一先，有啲經驗即係少啲經驗體力夠嘅人做 backup。你哋可唔可以咁樣樣去諗一諗？但係而家香港好多管理層咧，一啲大學畢業之後去做嘅管理層，無論警隊啊，我識好多警隊嘅朋友，佢哋都講。大學畢業，你一考就見習督察啦嘛，而家。咁你再去即係管理一班老屎忽，嗰班老屎忽經驗可能比你多，佢哋做嘅嘢可能你係睇唔順眼，但係好實際。我哋去到推翻一個制度嘅時候，我哋唔能夠抹殺咗以前制度行落嚟嘅價值。 係啦，我覺得所以呢方面古惑仔係比較好嘅，即係你唔可以考大學然後變成呢個雙花紅棍啊！ 你係逐級逐級升㗎。係 啦，你一定要係呢個四狗仔啊！係 啊，逐級逐級升。咁所以喺今次嘅事件裏面，阿筍哥講一樣嘢係講得好啱，即係佢哋嘅管理層係咪真係出現問題？ 同埋咧，香港咧係即係冇咗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。因為你知道香港人所有都急功近利嘅，即係咧，譬如話佢哋冇一啲好充足嘅經驗咧，就去處理一啲大嘅問題。咁但係呢個原本冇乜點錯嘅，其實咁咧就但係咧，如果嗰啲問題咧係牽涉到人命嘅，咁咧我覺得譬如話，如果咧調翻轉，原來係香港有一啲人係搞防火嘅，即係佢有啲防火怪傑嘅，即係譬如話佢對火災場嘅研究咧，佢嘅興趣就係咁樣嘅。咁呢、這個即係你譬如話日本好多呢啲咁嘅黐線佬噶嘛，即係咧究竟有幾多間麵包鋪究竟用咩麵粉，用咩牛油個份量幾多，老闆叫乜名，同老闆每個禮拜煲幾多次嘢，佢全部了如指掌啊嘛。即係我哋香港咧就係冇呢啲咁嘅怪傑。 唔係，我覺得有啊。當年70年代救火咧，喺鑽石山救火嗰班消防員咧，而家嘅年紀應該唔係好大，亦都好多未退休。我知道 應該五張嘢到啦。 係啊， 係咯。 嗱，當年咧，我試過有一個經歷就係佢哋入嚟，嗱消防佬入嚟木屋區，佢哋好多都冇諗住可以出翻去㗎，因為木屋一燒有幾樣嘢會做㗎。第一，燒到某個情況唔會入嚟。即係某個位已經唔入嚟㗎啦，喺出面救嘅啫。因為木屋一燒就會冧，升鐵又會冧。你裏面就算擲住人都好，我冇辦法孭到你出嚟㗎。就係個火唔大，我就可以入嚟救你。當年木屋區一燒三級、五級，試過十級，即係真係十級大火，冇辦法救，真係企喺出面。咁喺三四級火嘅時候，佢哋點呢？消防員入嚟陪你哋一齊過。即係佢真係入嚟火場度睇下有冇辦法救你出去，但係好老實講，大煙當年鑽石山好多一啲木屋區咧，隔離都有啲廠嚟嘅，即係鑽石山好多山寨廠噶嘛。咁你可能隔離嗰桶已經係 Fina， 呢邊嗰桶係火水、石油氣，你唔知係咩嚟，黑掹掹。佢救你出去之後害死你嘅啫。咁第一時間咪一齊等咯，一齊等人嚟救援，因為佢哋都係由繩入嚟，即係拉啲繩入嚟噶嘛。咁就再拉翻啲繩出去，你唔係呼。equipment 嘅話，你冇氧氣樽嗰啲，根本你出去係死路一條。咁佢哋起碼一個精神就係入嚟陪你一齊等。所以我好尊敬消防員啊！喺呢啲環境，幾個 party 唔會入嚟噶，警察唔會入嚟噶，已經。即係警察唔會入，救護唔會入，因為根本入嚟廢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第一，我好尊敬消防員；第二，可唔可以揾一啲有經驗嘅消防員去到即係。在呢些大火上邊係即係 handle 多啲嘢。 都可以咁講，其實咧，如果你話早期咧嘅消防員咧，其實香港嘅消防員嚟講咧，應該係全世界最出色嘅。 係係係，呢個係真嘅。 你知唔知點解？ 唔知。 原因係因為香港建築物係全世界最高。 係咩？ 係咯。 普遍全世界最高。 你諗下，你諗下邊有個地方個樓？你譬如話美國燒一棟大廈，燒一棟大廈，屌佢圍住嗰條街都冇乜建築物。 啊，咁啊係。 係咯，咁然後同埋講緊咧係咁密集嘅樓宇，大家咁細嘅單位咁密集嘅人口，你其實咧需要咧嗰個救援技術，其實咧比起外國嚟講相對好高。你譬如話去到日本咁樣，佢就算大火啊，佢啲屋咁矮， 冇得燒就燒曬。 係咯，即係起碼唔係真係死兩件咯。 不過好老實講一樣嘢，我覺得香港嘅消防應該加人工第一，第二樣嘢佢哋真係好慘。 死屍跌落海又關佢事，行山困山又關佢事， 仲有、 火燭又關佢事，運 l i 又關佢事， 水鬼隊， 水鬼隊又關佢事， 通坑渠， 通坑渠又關佢事。我覺得一樣嘢，第一消防加人工啦，即係你諗都唔使諗，一個部門要負責咁多嘢，單單都仲要係鑊嘢嚟嘅喎。 我師傅啊識嘆啦，佢咧就係、是、做花王。 哇咁正，屌你老尾要唔要救火啊？ 咁要，唔係。即係每個人都要擔任一啲喺消防局裏面都擔任嗰啲職能嘅，有啲人就抹車碌，有啲人抹車。喂，大佬你都知啦，而家真係唔係成日有火救。咁平時有啲人係保養器材啊，有啲人種花啊，有啲人打排球啊咁樣。 不過我知道消防咧，香港嘅器材係全世界最專業㗎。 唔係啦，其實因為而家講緊我哋保留嘅係英式嘅器材咧。其實已經是講緊係十幾年前的事嚟咁，而消防系統咧，其實咧不停咁樣 upgrade 緊，但係因為英國即係我哋香港係有始終有官僚架構喺度咧，咁要去話所謂更換器材啊，嗰啲嘢其實要時間都好長咯。咁舉個例啊，即係消防喉。就好撚重嘅，咁同埋咧，佢每次咧個尺寸都好，即係佢 好長啊。 咁咧，所以你咧抬，你去滾一，你去抬一卷消防喉咧，其實咧要四個消防員先拎得起嘅。咁然後咧，每次咧，你每次做嘅時候，你要鋪喉喎。鋪喉咩意思咧？你要將條喉攤出嚟先用到㗎。係 啊 係 啊。 咁咧其實咧如果你係同埋咧，佢未用之前咧，啲喉咧係扁踢踢一塊嘅，好似豬腸咁樣啊。其實咧，如果你用電動滾輪嘅話咧，你拎住條喉咧，即係一出。 但有可唔可以用電動滾輪嘅火場？ 唔係，咁你喺架車上邊噶嘛，咁你話架車都有汽油噶啦，嚇架車會有電噶嘛。咁然後你如果用電動滾輪咧，將條喉派出嚟嘅時候，係咪舒服好多？ 啊，咁啊係喎。 跟住然後咧，就而家咁你其實咧，啲消防員都屌過好多次噶啦，其實。 你等一陣，你等一陣啊。等一陣。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條聲咧，其實好錄完噶，但係頭先咧我就撳錯掣，咁咧就令到條聲就斷斷和重咁啦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再去向我哋兩位離開咗嘅消防員致敬， 致敬， 敬禮， 敬禮，同埋咧屌嗰啲管理層嘅老母， 嗰個叫咧盧真豪，盧真豪，我同你講，我屌你個老母，九護士屌你個老母， 筍哥同樣 屌你個老母，拜拜。